迎嚟到周日嘅广东广西吓，咁啊要学阿岑日飞啊吓，就讲一讲个日期啊，因为点解咧？有时录个影唔系录音啦吓，都会知道咧，我哋系何时何地去做呢一个节目。咁咧就今年嘅今日啦吓，2022年嘅6月12日啊，非常之好，仲有好长嘅暑假喺我哋前边吓，同阿詹益光讲呢件事系最好啊，因为咧佢喺教育界咁耐啊嘛。是吧，那就我们今天很开心啊，岑日飞、詹益光和我明杰华去讲这个题目倾下偈。那这个听众怎么提呢？我一看我就觉得咦，即是不是很容易讲的，但有很多历史故事的。 听众都是这样的。 是啦，就叫爪牙。但是这个字就不是挺好的，即是讲真的，你是不是他的爪牙都不是说很正面啊。即系我哋会觉得系咪佢嘅跟从者、哦、或者系代理工作？ 但系阿教授啊，之前好似啊嗰个宣传就好似讲咗另一个题目啊， 系 啊，唔知嗰、那个题目好似阿岑公系咪考古定 盗墓与考古啊？ 定系考古？ 我都可以讲嘅，其实。 哦，盗墓与考古冇错。 盗墓与考古咁两样嘢咧，有时就会有啲民间咧就话，喂你盗墓咧就系、是、偷偷地掘啦，咁但系政府掘嗰啲系咪官方盗墓啊？咁、 嗯、 有啲人咧都对呢个问题咧几大嘅我可以话佢系误解啦，从官方嘅角度吓、啊，但系从民间嘅角度或者从听众点题嘅时候啊，可能都有一个疑问就系、是、喂。盗墓同考古系咪都各有特失嘅咧？咁 系咪佢想我哋讲盗墓者罗拉，盗墓迷城？ 诶，冇错冇错， 你睇啲电影多， 仲有个《盗墓笔记》啊，《 盗墓笔记》 呢近呢十几年咧好流行。 睇埋呢啲电影咧，就话要盗墓。咁啊，老实讲咧。你讲盗墓都有排讲，然后先考古系另一笔，两 嘢 连埋又第三笔。咁你净系讲盗墓咧，你要分两种嘅，就 是、 你要发觉到咧，西方人嘅盗墓同中国人嘅盗墓系唔同， 睇戏就好唔同啦。 因为中国人嘅盗墓咧，佢有个原因嘅，就是、因为我哋中国人自古以嚟咧，由儒家影响啊，要重视厚葬，所以你变咗盗墓咧，就准备系偷嗰啲金银珠宝。里边咯，可能够想发财 发达，冇错冇错。 但西方咧就唔系一定，好、多即系葬嘅时候唔会有好咁多嘢陪葬品。 系 咁，但系点解都要盗墓咧？个目的背后喺边度咧？ 冇错。 咁你睇到啦，嗱，好似西方行盗墓咧，有三个重要嘅大盗墓者，个个都识噶啦。一个咧就叫做达文西、达芬奇，一个叫做 Michelangelo， 啊，第三个就 Raphael。啊！佢哋盗墓做咩？佢哋盗唔系盗墓，佢唔系盗陀财物，系盗尸体。 嗯， 因为佢哋话佢啲作品咧，全部都研究解剖学。 系 画画咧，文艺复兴时期，佢哋又要研究嗰啲肌肉啊，各方面咧。问题就尸体系佢哋最重要嘅嘢。 哦，研究对象。 有人咧盗埋啲尸体卖俾佢，佢自己又盗，所以佢哋盗墓又唔系同我哋中国人嘅盗墓就唔同。 嗯， 呢个系西方人噶，同埋另一种咧。都是揾水，但是咧佢就唔系变咗系盗嗰啲墓里边嘅财物，而系咧盗咗你条尸体咧，要嚟攞赎金 勒索 勒索嗱，都系揾水，但系变咗系另一墓啫。咁啊，梗系要名人咧，所以美国一个大嘅盗墓案后嚟俾警方缉捕咗，就有线人，就系盗呢个林肯嘅尸体。 哦、 就要美国政府的赎金是$200,000， 系 $200,000啊， 收唔收到咧？ 已经侦破咗啦，已经未到，已经俾人抄咗有线人啊嘛，啊， 即系有卧底， 有卧底。第二样嘢咧就系我另一个大嘅盗墓嘅对象咧就系查理卓别林，要佢家人咧俾$600,000， 嗯， 啊，咁就结果又系报警啊。 是 是又是盗不成功，所以他们的盗法跟中国不同的、 嗯、 中国就是根据你的盗墓里面的财物来盗、 嗯、 所以中国古代呢那些盗墓的贼 他有一些方法，他就用了中医的那个望闻问切、 嗯、 去找一下哪里有些墓可以盗、 嗯、 这个呢就是他那些盗墓的人呢自己相传的，他又不会正式做记录的嘛，有哪个人偷了墓 發咗財啦，仲得閒去寫。但係咧，有啲外圍嘅人咧就話啊，佢哋方法係望民問切。第一個望咧望咩？望風水，因為咧有錢嗰啲人咧一定撞喺風水寶地。我睇下邊度係風水寶地。其實呢個好反諷啊！佢撞喺風水寶地就係希望子孫家山有福，就子孫咧昌盛啊嘛。但系佢冇谂到自己因为撞喺风水宝地，就俾其他懂风水嘅人咧，就去撼破佢墓藏喺边度。啊，除非你好似曹操咁啦，曹操都有盗人哋嘅墓啊嘛。曹操盗完墓咧，佢自己嘅墓惊人盗，佢就整咗72个疑冢， 即系 只假墓。 系，咁有排搞啊， 假墓 够时间去做。 咁啊，但系。曹操嘅墓一樣後世都俾人挖嘅，挖咗出嚟嘅。 梗 係 要啦， 即 係我咁樣講好少衰啊！即係我覺得咧，譬如講西方啦，有趣咧，就係佢哋有一種求知識嘅個傳統啊。咁所以盜墓咧，有時未必係為咗財物文物嘅，而係咧，由於喺正統嘅方式咧，佢不能去入到去嗰個空間咧，去睇到啲嘢嚟到做研究啊。咁所以咧，佢哋一定要去探求。頭先岑日飛講到大文西啦。咁我哋就会知道佢系即系解，即系唔系解剖学嘅先锋，而系话佢用图像去将人体嘅研究呈现得很好。 系 咁咧，就听讲咧，如果佢唔系去偷入去嗰啲地方咧，佢就夜晚黑深夜咧就喺啲医院嗰啲殓房啊，即系我哋叫嗰阵时唔知系咪叫医院啊，喺藏尸间啊，就喺度。做解剖， 即 係 太平間， 係啦，就係研究人體。咁於是咧，佢就會就呈現到即係一啲好有科學性嘅，或者後來開一個先河添啦。 得，係 sorry。 咁所以嗰種求真嘅精神咧，有時都唔佢嘅道係有佢嘅正義嘅原因。 有仲有一種咧，頭先佢講喺西方，除咗道屍體、道依個係裏邊嗰啲屍道屍體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咧，就係點啊？就係埃及嘅盜墓。好多人咧，即係好多人入金字塔，係偷乜嘢咧？係偷木乃伊。咁要條木乃伊做咩先？咁原來咧，西方人咧有個迷信，就認為死人嘅力有一種神秘嘅力量。咁啲人盜啲木乃伊出嚟咧，原來咧就有市場嘅。點解咧？就將所有啲木乃伊啊磨成粉，變咗神藥，賣得嘅。啊！個個都哇！我食木乃伊磨成嘅粉神藥咧，就變咗啦。喂， 話俾你聽，係木乃伊嘅粉，你都唔知道真定假嘅喎，可能奶粉嚟 嘅 啫喎。 好多化學嘅元素去保存嘅屍體咧，即係佢有藥用嘅價值都唔出奇。 但係呢個咧，即係喺墳墓裏邊挖出嚟嗰啲多本咧，有兩樣嘢。第一樣化學中毒，第二樣咧就是、生物中毒。 冇錯。 其實呢兩個可能性好大。咁而攞呢個屍體嚟磨粉咧，中國都有。即以前咧，嗰、那個安呢、這個安陽新嗰個殷州嗰啲甲骨，最初就俾人當藥買噶嘛，就揾到啲甲骨咧就磨粉，就愛嚟咧定經嘅小兒定經，小兒一經咧乜嘢俾佢嘅定啦。 嗱，文傑話頭先嗰個 point 係好好嘅，你話中國人以前嘅墓咧，全部都係風水寶地，咁就係啊，事實上係，譬如話清朝嘅東陵。阿阿先有冇去过啊？ 东陵我冇去过，真系不好值得去。 我卅几年去过啦，卅几年啊！我嗰啲我阿爸嘅同学嘅仔，同我咁细年纪，我哋卅几岁，系孭我入去嘅，全部即系由北京去天津，东陵喺津化啊嘛，喺河北嘅津化，就系天津附近嘅。 哦， 经天津嗰条路好靓嘅，而家唔知搞成点啊，应该都仲更加靓， 更加好啦。 北京去天津，而家有高铁啦。咁啊！依個東陵咧就風水寶地，但係東陵呢個選址咧就唔係靠風水師點啊，就選嘅係靠原來係順治嘅。順治喺嗰度觀，哇！覺得好正好正咧，就定咗嗰笪地方係變咗係清朝，但係嗰笪地咧就真係天人合一，要去睇風水啦，排睇。 咁、 但係另一個更勁嘅風水寶地咧，我講我哋中國咧就依個就肯定係，但係依種風水寶地經風水師點咗之後咧，係根本盜唔到嘅。而家都始終都盜唔到嘅墓，或者而家仲話 點解會盜唔到啊？因為佢金 山乾田 哦， 六叫做乾寧， 嗯， 西安嘅乾寧啊，嗯 就 是、武則天同埋李治啊， 高宗 嘅墓啊，係邊個風水師點啊？即係聽眾不可不知，話依兩個大風水師就咩咧？就寫《推背圖》嗰兩個嘢，袁天罡同埋李淳風， 唔係兩 一個觀天，一個睇地。 是不约而同各有各选之，而结果发觉两个人选的地方都那个点都一样的。 哇，这个很紧要， 好紧要。所以田宁呢是依山而建，依山而建呢为什么到不到啊？因为连个墓门都找不到，或者座座山你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讲田宁的最以歷史上最的就是曾經有個盜墓者，現在我們不要以為盜墓那些是那些爆竊那些幾個人去盜墓，當時期盜墓那個擺正名號，但那名盜墓那個人叫什麼，叫王巢。王巢去到乾陵啊，是出眾多少人啊？40万人。所以乾陵了一條叫叫王巢渠，就當時期就整條路去乾陵，想著根本是找不錯路，去到那裡根本墓门都揾唔到，四整一条王巢渠，40万人嚟盗墓啊！讲到明，挨到明啊！依我哋 讲，我相信啊，知咩关？我相信咧，今日咧，其实凭住个科技啦，你知啦，卫星啦等等咧，其实揾到系唔出奇。不过咧，我记得有一次我喺西安咧去嗰啲参观呢啲墓陵嘅时候咧，就有专家话武则天嘅墓当然知道喺边度，都已经准备好晒，但系唔敢开啊。因为怕很多东西风化，所以呢就要有非常之科学性的准备。所以都不就算知道大概哪里可以入到去呢，都不敢轻举妄动。 刚才讲开说乾陵呢，即是他依山而建呢，但是如果历史上呢最稳阵嗰个可能成吉思汗墓。因为据讲成吉思汗呢，他找了他要撞的地方之后呢，他是命人呢，他的军队将那个山谷填了他，填成一个新的山丘。那他又是另一种方法了。所以今天呢，现在的成吉思汗墓是衣冠冢来的，并不能找到他的墓。当然他最终蒙古人因为他相信嘛，一个人死了之后呢要回到长生天。本身呢那个遗体呢未曾建国之前，他们蒙古人的遗体据说就是说死了之后呢都唔使包噶啦，揾只马咧拖咗佢，只马边度停咧，个尸体抌喺度，俾狼食咗佢，咁啊连骨头咧都冇乜得剩啊！你不过成吉思汗啊唔系啊嘛，成吉思汗因为佢嗰个丰功伟绩咧，佢当然咧就佢啲徒子徒孙咧，梗系唔想俾佢咁样天葬啦，系嘛？ 冇错。但系咧嗱呢度咧，阿詹咪哥你提出一个好特别嘅观点咧，就会唔会有矛盾嘅咧？岑日飞就系话嗰啲生死观啊，即系对于死后，譬如你嘅遗体嘅功能，或者系咪完全冇晒功能，同你个社会身份地位，人哋唔可以俾你就咁即系喺外边天葬。其实呢、這个第一系咪死者嘅遗愿都冇讲啊，第二系大家其他人即系付诸落去嘅价值啊嘛，咁先整一个咁彷徨。有时我哋睇翻啲墓陵嘅设计，你觉得好似在生嘅人一样，譬如有陪葬嘅人啊，唔系只陪葬陪葬品啦， 有啲山葬添嗰啲， 系啊，冇错啊，咁啊啲女人惨啲啊，咁啊另外咧就系佢都当佢系仲会活动嘅嗰、那个，譬如厅房啊等等，系啦，咁啊呢个咧其实咧即系两重嘅价值观念喺里边， 嗱所以咧。你嗰個價值觀念咧，我冇查過，我自己估咋，我推斷嘅咋，就點解清朝嘅東陵總共有18座墓，18個皇帝包埋孝莊，啊乾隆啊康熙啊啊孝莊嗰啲全部咗啦，18座墓咧17座俾人盜咗，而有一座啊冇俾人盜， 係邊座咧？ 順治嗰座， 哦， 清朝嘅孝陵第一座，點解咁多座墓都盜而？不搞啊顺治那座呢，因为其实我估咋，我冇实证啊，我估点解那座不喐佢呢，因为我估计就可能盗墓者都是牟利的嘛，但是顺治是信佛的嘛， 是啊， 佛家就有个观念叫什么万般带不走嘛，唯有业权，所以他根本如果真的信佛的话，他不会找那么多陪葬品的，但是陪来做什么，即是愚痴啫。 我估有一个具体 的。我问没有借数啊。到嚟做咩？ 有即系， 我觉得唔系 辛苦噶。 你太过谂得啲盗墓者太好啦， 边盗墓者边个信佛啫？好多盗墓者都系打家劫舍、土匪嚟。 但系佢都要了解。我觉得咧，系唔系都开咗先睇下有冇嘢嘅？譬如佛都有啲文物系好贵噶嘛。 关键就系我哋嗰个墓葬，头先阿文教授讲咧，即系话个生死观啊。其实生死观，我哋中国人嘅生死观有一样嘢叫慎终追远。葬礼唔系净系为死嗰个人嘅， 冇错。 葬礼越隆盛咧。佢主持葬禮嗰人咧就風光，冇錯啦。嗰、那個帝王咧，我為前人咧做到咁風光，證明我本事，唔係證明嗰個死咗嗰個皇帝幾巴閉啊嘛。 譬如就算啊儒家嚇孔子講啊嚇，即係你守孝要三年起碼等等，呢、這個都唔係淨係話啊我點樣去計數，而係一個榜樣、一個教化嘅一種展示。 係啊，所以歷代嘅帝王佢唔單止對自己。嘅祖宗好緊張，對前朝嘅帝王好緊張噶，所以明太祖聽到嗰啲人鬧元順帝，你鬧元順帝做咩啊？你以前都係元順帝嘅子民，你鬧得元順帝，佢下邊嘅潛台詞啫，你鬧得元順帝，你就鬧埋我噶啦嘛，係咪啊？咁所以其實嗰個葬禮咧，佢係有為生人去籌謀咁樣嘅意味。 但係接住你又點解釋？元朝時期有個揚州嘅和尚去盜宋墓，就是、宋徽宗嘅墓。 嗯。 结果咧，打开宋徽宗个棺咧，宋徽宗生前咧就哇，有咩花石哥噶，有咩嗰啲哇，好多嘢咩，全部系喜欢嗰啲文物古玩啊，即系嗰啲咁样噶。哇，依个人咧生前咧就系一个 playboy 嚟嘅， 徽宗啊嘛，徽宗皇帝， 徽宗啊嘛，宋徽宗啊嘛，即系佢又唔中意政治，但系中意嗰啲艺术。主流藝術，但係你諗住佢死後梗係好多陪葬，原來翻 嚟宋 徽宗個棺木裏邊啊，只有一嚿柳木。 哦， 哇！我覺得佢可能佢自己個位置咁 寫得好。佢唔讀歷史啊，佢。徽宗有乜嘢位置好讲啫？徽钦二帝被掳，被掳之后以青衣奉酒，即系佢都已经身为做帝啦，系咪啊？佢北行见杏花嗰度咧，天寒地冻，衫都唔够着，唔好讲陪葬啦。 但系真系好哇，去执翻嚿柳木都唔好睇少啊！你知啦，柳木系真系好重要啊，即系嘅棺木啦，即系个题材就好容易令我谂起张爱玲啊。咁佢死嘅时候俾人发现都系好萧条，佢就系围住即系北喺一张佢好中意嘅波斯地毡上边，即系得一张地毡喺个大厅，佢就喺上边嘅过身。咁咧呢个就系佢最认为最精彩嘅地方，仲即系最重要嘅嘢，其他啲陪葬唔紧要，即系冇。 张爱玲就远托异国系嘛？我哋从我哋踎喺香港，我哋就话远托异国，识人所悲。张爱玲去到之后，身后萧条，一则系佢自己嘅性格， 冇错； 二则咧就系佢系喺异乡咧，如果当时。唔係有嗰個賴斯帶佢去嘅話，賴斯嗰個 係賴瑞啊，我哋叫 賴瑞啦。咁帶佢去嘅話咧，佢都唔能夠入籍美國。咁佢喺美國都未曾建立到嗰個社交面，咁佢就嗰二十年喺美國咧，就寫下嘢都係賣下文咧，即係主治療機啊。咁所以佢嗰個身後蕭條咧，一啲唔奇嘅。 依家唔出奇，因為睇翻佢傳記咧，佢同賴瑞嘅嗰個夫妻生活啦，簡單到咧點樣將前一晚食嘅嘢再炒翻過嚟啊，嗰啲細節都講嘅嚇，即係好基本嘅生活方式啦嚇。加上佢嘅人咧，唔係話隨便有好大嘅社交面，嗯。咁啊，又講翻啦，即係揀啲乜嘢嚟喺即係所謂陪葬，或即係而家其實。就少考慮咧，我哋都唔鼓勵土葬噶嘛。就算我尋日咧喺地鐵站一路沿咧，都見到政府係宣傳呢個綠色殮葬。綠色殮葬就冇嘢盜啊，係嘛？即係而家冇盜墓呢回事。嗯。 咁盜墓咧，我哋睇到即係有啲嘅記載，譬如話廣陵山， 係 啲人點樣揾廣陵山，揾翻個曲譜啊，咪就係盜墓。盜翻去咯，咁喺阿金庸嘅小説裏邊咧，有好精彩嘅描寫噶嘛。 嗯， 啊揾翻咧就係之前，但我哋今日睇到咧就考古咧，真係揾到好多古跡啊。係。秦漢史 要改寫咁滯啦，成個社會嘅面貌咧認識多好多。 嗯， 即係如果你睇《史記》《漢書》咧，喺嗰個秦漢呢啲時代咧，有好多豐功偉業，佢係睇唔到老百姓嘅生活。 係， 但係考古揾出嚟嗰啲文獻啊，而家就已經改寫咗啦。中下層係點樣生活嘅？咁啊，對歷史嘅真相咧，知道好多。 你講起廣陵山咧，阿詹 Sir， 我就諗起咧，就其實我哋好多好想睇一件文物。就王羲之的兰亭序，咁、哦 嗯、 我哋历史记载咧就边个王羲之的兰亭序咧就俾唐太宗立咗、 哦， 经常攞嚟喺度欣赏，话佢系皇帝啊，但系人哋盗啊唐太宗嘅超龄，就揾唔到兰亭序， 嗯， 所以系传说嚟嘅系嘛？ 揾唔揾啊？传说，但系揾唔到啊！所以而家就好多人懷疑，可能就係俾武則天立咗喺個乾陵嗰度， 都係開唔到， 係啊，都係要開嚟睇下。即係呢個就係我覺得今日嘅即係科技術啦，嚇考古技術或者係開掘嘅技術咧，一定係會幫到嘅。即係有時而家睇呢一個紀錄片咧，睇嗰啲人做考古工作，好多係年輕人啊。咁啊，當然好多研究生啦，嚇。咁啊，但係你要發覺佢哋對。歷史即係想發掘翻個真相等等嘅嗰種熱誠咧，都好犀利。因為你冇年輕人咧，真係幾難擔擔抬抬去到即係非常高温嘅地方，已經封曬塵嘅墓地去做，夜晚又非常之冰冷啊等等啦。咁但係咧，成日我哋都喺報道裏邊咧，會睇到佢哋發掘嘅幫我哋改寫歷史， 係嘛？冇錯， 咁、 啊、 我諗係啦，呢、這個真係好好。我哋應間咧新聞報告之後咧，我哋就開始講下考古，好嘛？ 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咁我哋听完新闻，我哋再见，好，第二次见。 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点样拿捏行政长官向中央和香港特区的相负责特色，是一个大挑战。但他任内向中央反映并争取到中央支持的睇法，大部分大家都看不到、听不到。例如香港国安法的草拟过程中，他和律政司司长、保安局局长向中央反映很多意见，中央也都接受了绝大部分意见，否则一条全国性法律马上在港实施会出现很多困难。林郑月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绝大部分香港人都爱护国家、忠于国家，以自己作为中国人而自豪，只要不涉及政治性或者很容易被扭曲为压制削弱港人自由的事，大家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所以未来要做好教育，提升青年对国家的认识和民族自豪感等。立法会三读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条例草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网志表示，在下一个立法年度政府会提交另一条法案，推行協助雇主儲蓄以支付遣散費、長期服務金的專項儲蓄戶口計劃。羅志光表示，勞工處會設立一個資訊系統，處理專項儲蓄戶口計劃的運作，並準備為雇主提供25年的政府資助和廣泛而深入的宣傳教育工作，協助雇主更清楚掌握取消對沖安排。他指出，取消對沖立法之後，還有大量廣泛而深入講解的工作要做，不過並不一定要即時開展，而是要在法例實施之前一個合理的時間進行。他認為坊間有不少分析討論，導致不少僱主誤以為取消對沖的影響極大，他又質疑員工博炒的可能性。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96宗新冠本土个案，当中122宗是本土确诊病例，74宗是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在122宗本土确诊个案中，内蒙古78宗，北京34宗，上海10宗。 在74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中，北京31宗、上海19宗、内蒙古8宗等。内地至今累计超过224,000宗确诊个案，5,226个患者不治，超过218,000人康复出院。南韩新增7,38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比之前一日减少大约1,000宗，累计1,822,000宗病例。新增死亡病例20宗，累计超过24,000几人不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本周中期天气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就在下个月2号向公众开放。西九文化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正淑仪， 我们都很兴奋，密锣紧鼓做紧这个准备。北京那些文物是陆续来香港，我们现在是拆展装上去那些展柜的工作，时间都很紧迫，不过应该有信心7月2号可以向公众开放。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国安法实施后，金融市场保持活跃，经济重新发展。香港位置优越，是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和内地市场的大门。我们会继续和世界互联互通。香港国安法让香港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章鱼咧，佢个脑系喺身体各部分， 巴林石上面， 即系由头到到所有嘅触手咧，都有脑细胞喺度。 毛脊椎动物里面智商最高 的，而且确系真嘅。章鱼智力嘅表现咧，佢可以开樽啦，例如你将个食物即系个扭实咗个樽里边咧，章鱼系识得扭开个。 我睇到呢个短片，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巴林石上面。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犯贱有好多种，呢一种应该最常出现啦。三文的作品希望可以探讨不同的人性，而这一 plug 就是讲犯贱这种人性。他和团体沟通过之后，始终都觉得人在感情上面最容易有犯贱的情形出现。作曲三文自己填词 T-Rex， 编曲有 DJ 的 Howin， 监制陈夏威。上榜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安俊豪《忍》。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今日讲东讲西嘅题目咧，就系盗墓与考古吓。咁啊，头先同阿詹益光、岑日飞咧都倾咗好多关于盗墓嘅嘢，讲唔晒嘅。咁我哋跳一跳去考古，然后又睇翻两者嘅关系。 咁我覺得盜墓嘅人都係考古嘅人嚟嘅，咁考古嘅人又未必係盜墓嘅人啦，因為你都知道攞啲乜嘢啊，盜啲乜嘢，因為咧裏邊嘅文物重到一個地步咧，你係唔係隨便喺短嘅時間裏邊可以移走啊？咁但考古當然係有一連串嘅準備工作先啦，咁啊，你對於譬如內地有時翻內地佢哋嘅考古工作咧，你係覺得非常之。真係厲害啊！因為人手又多啦，同埋佢哋係好專注去，即係你五千年嘅歷史係嘛？即係做邊個先，做邊個後，要集中揾啲乜嘢，佢哋都好多專家。 內地嘅考古咧，喺最近呢幾十年咧，隨住嘅經濟發展咧，即係我嘅觀察咧，就覺得佢哋係越嚟越科學，越嚟越有系統，同埋咧就係佢嗰個法律啊。佢法律嗰度咧，佢編定咗咧，個地下嗰啲如果有咩發現咧，一定要上報俾省或者國家聽。咁呢個又法例啊嘛，法例咧、技術咧、經濟咧呢幾方面配合到咧，所以內地近年嘅呢幾十年咧，個考古工作咧係卓有成效嘅，有好多咧可以話。震惊世界嘅 发现 啊！ 个纪录文嘅文档都做得相当好。 不过咧，我觉得就系我哋近喺香港咧，香港嘅考古工作者咧，其实咧有阵时我听到啲新闻啦吓，咁啊有时听啲朋友讲开咧，其实香港嘅考古工作者咧，亦都有好专业嘅表现嘅。所以咧呢、這个咧，我哋对呢啲考古工作者咧，我觉得。是對他們有一種尊敬的心理 沒錯 你說文傑華教授你說起考古呢我覺得有個不是盜墓是真是政府正式去從事發掘個墓的考古就一定要講的、個個都要會有機會沒去過都應該去看就是馬王堆的項目、這個就不是盜墓的、是政府的長沙那個長沙王國的利倉和他的老婆新張和他的兒子三座項目但是這個馬王堆的項目一講大家就明白了因為馬王堆的項目是1973年發掘出來的但是不可不知你一講1973年你就知道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時期、這個就重要了、如果你說正式發掘咁就問，但係文革嗱，依、這個涉及到政治問題，所以你見到咧馬王堆項目1951-52年已經發現嘅啦，但係冇喐佢，即係知道嗰度有項目。但後到去到70年代咧，因為解放軍要掘防空洞，而無意到觸及，順便係喺隔離啦，咁就順便掘埋佢攞咗出嚟。但係咧，因為文革，所以咧你話依個馬王堆項目咧初初問題批算落嚟嘅。經費咧都好少啊，12000人民幣嘅啫。即刻減到6000啊！人工合約嗰啲高人全部抽調去下放啊，所以馬王堆漢文咧好多時期係屬於個咩？這個真係唔係政府啊，係好多人自愿去參與，幫手發掘，知道嗰度有文物價值。嗱，而家我哋好多重要嘅考古資料啊，咩墨書啊。嗱，依個老子啊，咩成啊，全部啊，嗰啲全部都係我考一個項目出嚟出土嘅文物，值得我哋研究，好犀利嘅。而家我哋去長沙都一定要睇馬王堆，睇埋嗰個千年女屍。 我記得帶學生，我帶學生去睇嘅時候咧，有一個學生睇完咧就 千年女屍啊， 即係覺得好恐怖。我睇落都好恐怖。 點樣恐怖法？ 佢話嗰個胃嗰度仲見到瓜子㗎。 哇！係 一件事，但係咧。佢嗰個屍體咧，佢原件擺喺度俾人哋睇咧，其實係應該，我覺得咧，印象上係三級嘅。佢好恐怖，因為真係好似電影裏邊嗰啲喪屍咁瞓咗喺度。你咁樣講唔係好尊敬，不過當時我嘅學生因為高中生嚟嘅啫，有一啲特別係女生睇見之後咧就 唔 係 好 舒服啊，即刻帶佢去博物館外邊休息下，唞下新鮮空氣。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哋睇到佢亦都有復原圖啊嘛。我新追嘅復原圖咧，講到佢係啊點樣漂亮啊，咁但係同時都睇到嗰個時候啲人嘅身形啊、衣着啊， 冇錯。 咁呢個咧好真實啊，所以考古工作咧對嗰個歷史嘅認識咧係好。 好重要。 已經超越咗話啊，即係用肉酸混合物呢啲問題、嗯，當然都要經過處理，因為你唔知道有冇細菌喺空氣裏邊啊。咁我覺得早期咧翻內地咧，因為我都有好多年咧，每年要帶學生上北京，咁啊跟住去細案，咁咧、嗯、你就會睇到佢早期真係原本咁樣整展示俾你嘅，佢唔需要加啲咩處理。而家可能就唔同啦，你加玻璃櫃啊，或者係擺喺唔同嘅地方。好似阿詹碧光話齋，越嚟越科學。咁啊，但係咧，我有個迷思咧，即係聽阿岑日飛咁講。其實喺文革時期咧，當然批鬥就一路進行啦。但係咧，有一啲嘢佢對歷史嘅睇法咧，亦都知道好有價值意義。咁啊，點樣去放低一啲批鬥、勞改等等咁忙碌嘅社會運動咧？仲要有時間走去做翻佢咁專業嘅考古工作，加上仲要有多價值觀念嘅，即係嗰啲標籤嘅喎。嗱，譬如而家有啲文物嘅展示，以前啊，而家好好多，一定喺隔離就會話啦，呢個帝國封建時期殘餘嘅唔知咩奴隸社會點點點，即係好多呢啲嘢令我哋睇到，哇咁～雕琢咁靓嘅玉器，跟住原来系啲唔应该出现嘅东西，系人民嘅即系所谓奴隶嘅血汗。咁但系你如果带住呢种心情去做考古工作咧，即系我又唔知系点样嘅，即系你系咪好藐视地去做呢啲抑或咧你要放低晒呢啲睇法，先做呢个科学工作咧？ 嗱，你依个咧，文杰话，我哋谂起一样嘢咧，就真系可以同我哋今日嘅。題目掛鈎，又叫做盜墓與考古，因為李仁民喺文革時期咧，佢哋係唔尊重文物、唔尊重文化，所以最即使嗰時係開始發掘嗰個墓穴，但係咧你唔夠嚴謹守護，所以同時喺考古時期咧，亦都俾人有盜墓者喺度做手腳，因為佢監管得唔嚴密啊嘛。嗱，依次呢個馬王堆咧嘅旁墓都未咧，就俾人偷咗一批重要嘅嘢。偷嘅人係邊個啊？就係美國佬。 哦， 外國人都候住噶。所以而家我哋講喺馬王堆漢墓嘅旁墓發掘出嚟嘅最正嘅出土文物咧，叫做戰國時期嘅白書，係非常之完整嘅。即係你我哋如果研究戰國咧，你一定要睇依個戰國時代一個份完整嘅乜都有嘅白書。 係 就俾美國佬偷咗，而家擺喺邊度啊？就擺喺美國嘅大都會博物館。 哦， 啊依、這個就係話依外國人公然攞你啲嘢，但係你喺你要睇咧， 這個、就 但係中國人都要借佢嚟睇，因為佢係出土文物啊嘛，正啊嘛。啊！你研究戰國嘅文獻咧，你就要睇翻依個戰國時代白書。呢、這個就美國人。 呢個咧其實就比。俾我哋一種有一種反思就係、 是， 盜墓出嚟嘅嘢有好多咧流落民間， 係 由民間裏邊有一啲收藏家，佢收藏咗之後，收藏家又會貢獻翻出嚟博物館嘅、哦， 會貢獻嗱、 有一部分。 依、這個嗱，詹 Sir， 我哋要真係要講講，因為我研究易經咧，而家研究易經咧就多咗一啲出土文物同戰國嘅竹簡。 嗯， 里边就易经部分，而且嗰啲易经咧系涉及到咩？唔系周易，系涉及到依个年生同埋归藏。 嗯， 呢啲系夏朝嘅易经同埋商朝嘅易经，大一部分，大概十分一到啊。但系好珍贵啦，因为哦，以前失传嘅年生失传、归藏失传，系点揾翻嚟啊？原来嗱就系嗰样嘢，就系、是、盗墓者嗱，依、這个盗墓者对考古嘅功能，就盗墓者咧系盗咗啲竹简。是賣在哪裡賣呢？在香港的摩洛街賣、 嗯、 因為跟香港人有關、嗯、所以我們現在研究易經有兩種易經的東西我們很重要一個叫清華簡或者叫清華大學的竹簡、 嗯、 為什麼叫清華大學竹簡呢就是問題他在摩洛街賣的時候就有一個清華大學的校友叫做趙偉國、 嗯、 趙偉國呢當時就創辦了一個集團現在我們股票都看叫紫光集團是紫光企業咧，係出價買咗2008年嘅時候買咗依個清買咗依批摩洛街嘅竹簡咧，送俾清華大學。咁、 嗯、 清華大學咧研究到而家咧，只係發表咗依批竹簡嘅三分一嘅材料。 嗯， 有三分之二仲未研究嘅，因為佢哋要做碳十四嘅鑑定啊，各方面證明係真噶嘛。然後仲要嗰啲裏邊嘅嘢整理出嚟啊嘛，即係三分一。 咁呢個係我哋叫青華簡。另一份咧，又喺香港摩洛哥買嘅，又係盜墓者買咗拎嚟賣，喺香港摩洛哥買。就邊個買咧？就唔係趙貴國啦，係上海博物館。所以我哋簡稱叫上博簡，上博簡 係 1994年開始買收購啦。喺香港變咗一個盜墓者要嚟。 中轉站嘅一個中轉站， 好有趣， 唔止呢竹簡嘅，因為有楚墓嘅編鐘，都曾經流落摩洛街，亦都係被以為係假嘅，假嘅，亦係內地嘅專家，佢睇喂呢啲唔係假嘅，佢點知唔係假嘅咧？佢係淨係從嗰個直觀啊睇到嗰個形制，冇人去偽造嘅，你攞咁多嘢住呢個偽造嘅，你點識得偽造啊？於是就買咗咧。就運翻去內地。 嗱，咁我有個基本問題，嗰啲摩羅街嘅售賣呢啲所謂人哋古董啊，等係撩佢哋賣啦。咁佢自己本身一定要有咁嘅知識。嗱，第一，你係咪呃個客一件事係嘛？咁另外你係咪值得咗去買？點樣定價係嘛？咁即係佢會知道，佢都要識一番解説，先至人哋會接受到嗰個價啊嘛，係嘛？當然成日都有補充嘅，即係譬如我哋喺內地買古董，係咪咁多古董咁多年文革已經破壞咗好多噶啦？一批批，即係好多時候我見到啲外國同事咧喺內地咧攞啲古董翻嚟啊，你睇呢個花樽咁靚，明朝喎、啊，或者徐悲鴻嘅畫咁，我覺得邊有咁多徐悲鴻嘅畫咧？係嘛？即係呢個咧其實成為咗我哋一個基本知識啊。其實你去分辨。要有啲堂上下啦，即係好需要。 冇錯，頭先我哋講嗰啲盜墓者咧，有所謂望聞問切啊嘛。係，嗰啲盜墓者咧，嗱傳說嚇，佢哋好厲害，佢哋啲嘢一挖出嚟咧，佢聞一聞， 係， 佢就可以判斷到咧，嗰係真定假嘅。 嗯， 即係因為咧，原來唔同朝代，譬如你金屬嗰啲器物啊，佢埋藏咗之後咧，佢挖出嚟嘅時候氣味係有不同嘅。 冇錯， 咁所以佢係可以咧係睇到，但係嗰啲專家咧佢有更加多嘅方法，譬如2005年嘅時候有一個南宋墓啊，挖咗出嚟咧就有嗰個墓主人自己咧喺臨終前咧佢寫咗佢人生嘅履歷一生嘅履歷寫咗50000字，就用啲卷咧寫咗之後咧就陪葬嘅，咁就俾嗰啲盜墓者挖咗出嚟。挖咗出嚟之後咧，呢、這個盜墓者咧就喺文物市場黑市嘅嚟到兜售。咁有一個收藏家，咁啊買咗之後咧，佢就認為佢用當時用幾多？用17萬人民幣，2005年啊。咁啊，買咗之後咧，佢認為係假嘅，要退翻去。退翻去之後咧，那個人重新攞喺網上嚟到兜售。咁啊，於是咧就引起咗文物局嘅關注，就請個專家喺網上睇，個專家話呢個係真。點解係真呢？第一，從個內容嗰度講，寫得咁詳細嘅嘢咧，即係呢個係一個個人噶嘛。你如果要偽造佢咧，你就好花功夫啊。第二樣咧就係從個書法，佢係南宋嘅風格。 冇錯。 第三就係嗰個墓主本身咧，歷史裏邊、宋史裏邊冇呢個人嘅，即係佢唔係一個大人物。唔系大人物咧，你如果你要伪造，你梗系搵个大人物啦，你搵啊徐悲鸿啊、张大千嗰啲大把人物，系嘛？你搵呢个墓主墓嚟做乜？所以从呢三点咧，佢就呢个系真嘅。跟住咧真嘅点咧？跟住就唔系去买啊，系拉人，拉人封铺。 系 啊，咁呢个咧就令到啲文物咧，终于就成为咧博物馆嘅藏品。 系啊，詹益光咁讲咧，啲人都话喺历代咧，对于盗墓者咧，其实刑罚都好重，酷刑嚟嘅。咁啊，但系咧，你一样有咁风光大状嘅嘢，就不停就有盗墓嘅人。但系有一点好有趣咧，盗墓嘅人咧，未必因为系敛财或者攞啲文物去卖得好贵，原来好多咧系入去坟墓度鞭尸嘅，即系可能佢对于嗰个历史人物咧深恶痛绝。或者是跟自己的即是家族有些关系等等呢，他是入去施行这些所谓鞭尸的行动。即是我觉得这个讲法都 很特别。 这个古仔咪就是讲伍子胥咯。伍子胥后来因为他的父亲和个兄长都被楚王杀了嘛，所以后来跟孙武去打回去楚国影都的时候，就将个楚武 個楚王拔出嚟，話鞭咗三百下嘛。咁而家歷史上都有懷疑，係咪真係鞭屍？可能鞭武啫，唔係鞭屍喎，寫到成個鞭屍。 但係鞭武有咩意義啊？ 應該咧，佢就係報仇啊！你諗下，伍子胥一夜投白。你受的驚嚇咁大係咪啊？佢家人全部伍子胥嘅陵墓啊，都俾呢個楚王啊係起咗噶嘛。 係。 咁佢而家係報仇啊，好明顯就係、是，係嘛？咁呢個都係一種嘅迷思嚟嘅，其實就係、是。 咁但係你頭先阿文傑話講話你嗰啲人盜墓未必成為錢。嗱，我哋有一個因為民國時期啲軍閥咧到處盜墓啊，其中一個最大盜墓嗰人咧叫孫殿英。 嗯， 孙殿英就是民初时期的军阀。咁啊，呢个孙殿英咧，佢盗墓嘅原因咧，就系因为个问题，佢系要揾军粮， 要钱。 军中嘅开支就并唔系为佢自己私人，佢要钱，要扩充佢军队要钱。咁但系你个孙殿英咧，你知道啦，佢就盗就盗清陵 东陵， 清朝东陵。东陵咧就估计最劲最多嘢嗰个墓一定系慈禧。话你谂下慈禧。在皇帝上的排场还见过乾隆食餸呢，你知道慈禧记载慈禧食餐餸呢就摆种200味餸的、他食一味的可能两味的啫，其他下啲边食啊，佢就要俾佢睇成200味。咁嗱，慈禧个墓呢就变咗孙殿英做咗咧，除咗攞嚟做军粮之外咧，军中开始之外仲可以嚟送礼、因为孙殿英后来呢就要皈依。呢、这個係歸順呢個蔣介石，所以就送咗就專俾送禮俾蔣介石，令到蔣介石令到佢咧唔會對佢盜墓咁大罪啊！咁所以變咗咧，孫殿英送咩禮啊？又話慈禧有對拖鞋，上邊個雙叫夜明珠嘅。咁而家就拖鞋落咗邊度啊？就據講就落咗宋慶齡嗰度。嗰只拖鞋有夜明珠嘅拖鞋就俾宋慶齡著咗。咁另外就話嗰個墓咧，慈禧個墓咧，我入過去啊。東陵嘅時候，我啲朋友孭我入去睇噶。呢個東陵啊，呢啲盜到七七八八噶啦。咁呢個東陵咧，因為佢好多有銅底啊、石底啊，好多嘢嘅。咁啊，呢個慈禧個東陵。咁我哋講咧就話嗰把九龍寶劍就送咗俾蔣介石。 九龍寶劍係 sorry。 九龍寶劍啊，仲有一個叫翡翠西瓜。一个西瓜做成好似翡翠个翡翠西瓜就送咗俾宋子文，四大家族啊，我哋祖宋宠臣啊。另外咧，仲有一个红色嘅朝珠，即系朝廷里边一个好代表有权威性嘅朝珠，就送咗俾大粒，大粒就特务头子啊，蒋介石下嘅特务头子啦，所以全部攞嚟做送礼用。 喂，当时嗰把九龙宝剑好似喺乾隆墓掘出嚟嘅，不过咧就送俾大粒咧，大粒就坐飛機咧就送去南京，但係撞咗飛機，撞咗飛機，大粒咧就撞機身亡啊！呢個係一個謎，有啲人就話大粒身亡唔係意外啊，咁呢個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咁但係咧，乾隆同埋阿慈禧啊，嗰個遺體都俾人挖出嚟啊，孫殿英嗰啲部隊啊，挖出嚟之後咧，因為他哋有一個迷信嘛，即係要保存個遺體咧不化咧、一定要喺佢嘴裏邊擺一粒， 冇錯，係 明珠喺度，所以兩個人個嘴巴咧都俾人撬開咗，個遺體咧破損好嚴重。這個呢個咧雖然我對慈禧乾隆啊冇乜嘢特別嘅感情，但係咧對古人特別係呢啲咁樣嘅名人咧，你難免唏噓。所以孫殿英嘅下場唔係幾好嘅，佢係。佢系咩咧？佢好似系俾佢系俾被呢、這个中共咧解放军逮捕咗之后咧， 1948年死嘅 喺监狱里边死亡嘅，可能病死啦、另外仲有一个阿岑公唔知有冇听过一个党玉坤啊？ 我已经听过。 党玉坤又系佢就唔系喺东陵，佢喺陕西喺凤翔宝鸡嗰度咧嚟到咧系盗墓嘅。佢咧，佢嘅下场咧就系俾阿宋哲元轰咗。 哦， 宋哲元轰咗佢咧，就将佢挖出嚟嗰啲嘢咧。宋哲元有一样嘢做得好啦，佢请专家鉴定，鉴定之后影相，有啲咧嗰啲铜器啊，有好多铭文噶嘛。呢、這个真系做咗啲嘢好事，将嗰啲铭文咧就系拓印咗出嚟。 留低咗編咗一本書，呢本書咧輾轉咧就喺啊喺呢個收藏家啊、黑市啊、戰爭當中係咁咧就係轉移。咁啊，而家咧就仲睇到一部分。 啊，但係呢度真係聽阿詹碧光講咧，即係太多故事可以講。 係啊， 即係話盜墓者其實都有好多禁忌，亦都因為我哋嘅所謂心虛啊，或者係裏邊嗰個發掘出嚟嘅空間太神秘啊，有待去討論咧。咁總係覺得，譬如你頭先講嘅收藏唔好啊，或者係即係對啲先人不敬啊，諸如此類，或者係唔知中咗咩邪魔啊，呢啲都係荷里活電影經常有噶啦。但係其實亦都有人話，盜墓者係早過考古學家活動幾千年，即係話咧，其實從來都有盜墓者，甚至喺曹操嘅年間咧，佢直情喺軍中啊，可能因為喺佢南征北唔係喺佢個軍事嘅活動裏邊，隨時都會見到一啲文物。於是咧，佢設咗一個官職咧，就叫做譬如話發丘中職郎啊，即係話佢哋係一個位置，就專係如果見到有呢啲古墓咧，佢就會入去先做一番功夫。即係有呢啲官員嘅職位，咁所以咧就係好自然嘅事，唔係話今日咁樣即係動不動要走去酷刑啊！佢哋有佢哋嘅功能啊！ 嗱，依個禁忌啊，文傑話就唔係個個要服從嘅，有啲人不理嘅。嗱，一個頭先講啊，我哋講嘅屍體嘅保存啊，頭先阿詹 Sir 講嘅話要含粒珠度啊，嚟咁啊，大部分咧，我哋中國人保存嘅屍體就是灌水銀。所以咧就一个盗墓嘅古仔，就当年以个元朝一个喇嘛叫做杨连增加，佢就系、是、你听过啦啊，先生，杨连增加就系八思巴嘅弟子，八思巴咧就系啊忽必烈嘅国师，咁然后咧佢盗墓嘅时候就盗啊宋理宗嘅墓，发觉个宋理宗嘅尸体好完整。然后将个尸体倒挂咗三日咧，就流出水银。然后佢就将呢个宋理宗个头骨咧，整咗只杯，就俾忽必烈八思巴攞嚟做饮，叫骷髅杯。咁所以问题就明太祖就朱元璋就好叹息，好慨叹。后来就揾翻呢个骷髅骨杯咧，整翻个做好啲装翻宋理宗。咁所以自从明朝开始咧，就盗墓者咧要诛九族。 唉，所以因为好多咒助啊，嗬，即系唔知道真定假咁样样啦。咁啊，但我谂尊重古人咧，无论即系，但系有啲人真系会变事啊！呢、這个行动真系好鬼好偏激，亦都系盗墓嘅好重要嘅动机啊！咁一间新闻报告完咗之后咧，我哋会接收电话，电话系1872311。 市区外国家插入搞乱南海。魏凤和表示，面对疫情、乌克兰局势等的危机，国际之间对抗分裂无出路，团结才是正道。批评美国的印太战略针对特定国家，渲染冲突对抗。他说中方对乌克兰事件深感悲痛，支持俄罗斯和乌克兰透过谈判解决问题。但他强调，中国从未向俄罗斯提供过任何物资支援。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美国的汽油平均零售价星期六首度突破每加仑$5，其中加州的平均零售价最高达到$6.4，最低的是密西西比州，平均是$4.52。美国的汽油平均零售价过去一星期上升$0.19，由去年至今上升$1.93。報道說，價格上升主要由於美國人慣常在5月底的陣亡將士紀念日前後駕車外出，帶動需求上升，加上國際石油價格上漲和主要石油生產國俄羅斯被制裁，而油價上漲有份推動通脹上升，5月份消費物價指數升至 8.6% 的40年最高水平。報道說，高油價對拜登政府是壞消息，因為美國將會在11月舉行中期選舉，民調顯示選民將經濟、通脹和高油價列為優先議題。天氣方面，西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帶來驟雨，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本週中期天氣不穩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领首先同你讲封路。彩霞道有水管急收，去振华道方向介乎佐敦谷北道同埋振华道之间嘅唯一行车线啦，而家仍然系需要封闭噶。驾驶朋友，请你考虑改行其他嘅道路。另外，薄扶林道亦都有道路工程，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香港潮商学校嘅慢线系需要封闭。而半山坚道亦都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今日下昼五点钟。介乎鸭巴甸街至到卑利街之间的一段是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红磡半岛豪庭二座、旺角太子道西101至107号利泰大厦、上环乐古道3号丽雅苑、东涌富东村东马楼、薄扶林致富花园富星苑和湾仔喜汇五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国剧830呈现《渔交记》， 迪丽热巴饰演的纪云和在遇见长义之前，他最大的愿望是偷到解药，摆脱万花谷的束缚，获得自由。但依家他只希望让长义可以返回属于他的清澈大海中，不惜做出重要的决定。 国剧830《渔交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CIBS 开咪真是好正的。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申请期已经过了，想申请要等下期了。 还有的 CIBS 人人广播有奖游戏， 听节目 玩游戏，网上 shopping 豪给你。 听着每晚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之后，登入网站用创意答问题， 每日送出200元电子购物券，名额3个。 想了解更多即上 CIBS.RTHK.HK。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第三節下廣東廣西，繼續今天的話題，即是盜墓與考古。其實知不知道，有時候我們看到星期日的題目都是聽眾在年中的時候，就是我們叫 brainstorm 就建議的。開始看到一些名單，題目的單都覺得哇，怎麼說啊，這個題目又怎麼說啊。譬如下個星期原來講爪牙，都原來是很好的題目來的。即是只要譬如盜墓和考古放在一起，絕對有原因的。咁你會睇到個變化啦，同埋個關係咧，都係對呢個題目嘅一個相當好嘅入門啊認識啊嚇。嗱，咁我哋頭先都講過話，盜墓者咧其實咧就活躍過考古學家幾千年。咁啲考古學家後來的工作都發現已經被人偷咗7七8八嚇，即係無論係大平民富貴人家嘅墓啦，當然嚇，或者係甚至嗰啲陵墓啦，我哋話嗰啲即係重要人物嘅墓啦，佢哋都先嚟一陣先嘅。 剩翻一啲佢唔係咁容易攞嘅，譬如嗰啲建鼓啦、大型嘅樂器咧，咁就由考古學家去做。但考古學家當然科學化好多啦，因為如果你睇內地咧，即係考古學好多項目嘅，即係佢用時期嚟分啦，用性質嚟分啦，係非常之專門化嘅一個工作。 考古工作咧，其實就內地咧有一種咁樣嘅講法，就係、是、考古一定係三代以前先考古，即係夏商周以前先考古。點解要咁樣咧？事實上而家就唔改變咗嘅，實際操作咧三代以下都考嘅，所以頭先馬王堆嗰、那個係漢代嘅嘛，都照考。但係因為其實我哋人類嘅歷史咧，其實誒有文明嘅，即係未有文明之前，我哋有一好大段咧係冇文字記錄嘅歷史。如果唔靠考古咧，呢一段歷史好多唔清楚。譬如人類嘅起源喺邊度咧？非洲嚟嘅。如果冇考古嘅話，我點知道地球上嘅人咧？哦，原來個源頭就係喺非洲，係嘛？咁另外咧，我又諗提頭先阿文教授講到嘅問題咧，就係、是、民間嘅考古，即係盜墓。其实咧，历史系早过官方嘅。其实你比较一下就知道啦，官方嘅考古咧大阵仗，要专家，要专才，要专特定嘅时间、地点、工具，好麻烦啊！即系佢就会出现一样嘢，就系永远咧官方做嘅嘢咧，好多时啊，佢一定有规有矩有记录，佢个效率一定系慢嘅。 系，冇错。 民间就唔系啦，佢如果知道嗰度有墓咧。佢就去掘，佢可能系乜嘢？佢一定要快。如果你唔快，行家会同你抢。 系、 政府知道又要拉人封铺啊。咁所以咧，民间效率一定高。呢度有一个尴尬。咁我哋中国咧，而家仲未曾咧有一个法例。但喺二战嘅时代嘅英国咧，佢已经有法例咧，系容许某种规模嘅古迹咧，民间可以考。 嗯，系乜嘢？ 民间可以考，譬如你地方嘅小规模嘅，咁但系咧佢有个规定，当你发现咗之后，你开掘之前你要申请当地嘅文物局批准，你先做。同埋咧，因为有啲人就自己的地方嘛，如果你喺内地，你自己嗰块田有个墓，即系香港咁样，你又发现嗰度咧有个宋代嗰啲坑渠，咁你点搞咧？咁你即刻就。工程受影響啦，咁內地咧佢就有補償，佢叫做青苗錢。呢、這個青苗錢咧就補償你咧，如果你塊田咧有古蹟咧，政府補償俾你，你嗰個種唔到田噶啦，要交俾政府咧去挖掘啊。咁啊，香港都係有呢樣嘢嘅，但係喺英國咧二戰嘅時代咧，佢就容許，如果個地方政府認為咧呢、這個係屬於你塊地，而你又有考古嘅能力，就你去考，但係考出嚟嗰啲嘢一定要經文物局。是首先收購，是俾翻錢你、所以呢個咧對其實對民間都好嘅。民間如果佢自己有能力去掘嘅話咧，佢一定係專家。另外咧，佢又可以有金錢嘅回報，佢又唔使偷偷摸摸，唔使豬狗族，係嘛？咁但係我哋中國暫時咧就未有呢一樣嘢，香港都冇嘅。 係， 同埋少不免咧，有時都會受到一啲政治嘅干預，因為政治嗰、那個形勢嘅改變啊。舉個例咧，有北京的人一定會有這個十三陵呢，因為為什麼，其實剛才我們講清朝的東陵呢，明朝已經發現了，又說風水好了，不敢用，因為明成祖說，喂，我在北京做燕王的時候呢，發覺就北方呢那個影響力的侵擾性很大，不要在北部捨起陵墓，在自己北京穩陣啲，咁所以明朝嘅陵墓喺十三陵就喺北京。咁就十三陵裏邊咧，幾個比較大嘅陵墓就係明神宗阿朱翼坤嘅陵墓。咁啊，依個定陵嘅，我哋叫定陵嘅，明朝嘅定陵嘅，定陵係幾時開掘嘅咧？嗱，依個就正式啦，就1956年，當時期咧由北京副市長，嗱，依個人有問題啦，就叫做吳含。 哦， 吳含就研究明史嘅 海瑞罷官， 咁佢話海瑞罷官嘛，咁佢梗係好興奮啦，策劃負責領軍係發掘定陵，但係吳含跟住喺文革就成為大毒草，所以變咗咧有個政治影響嘅， 係咪連累埋嗰個定陵， 連累埋個定陵啊，就變咗你知道就變咗個發掘 呢個好大影響嘅，即係你都唔知好唔好講出嚟，揾得出嚟點樣去講述嗰件事。嗱，因為咧我哋話考古咧，佢當然係有考量嘅意思啦，所以佢有一定嘅科學化同埋嗰個精緻化考察考量一定要準確性。 但另外咧，佢有個目的咧，就要回復翻古代社會嘅面貌，唔係淨係一件文物。嗱，譬如喺西安咁嘅武系社會咁樣，佢都要構想翻個武系社會當時嘅性別分工。係係係。咁佢有一個比較大啲嘅即係教育啊，歷史嘅任務嘅。但如果你下下呢啲任務係要諗，哇！你做出有幾危險啊？你去陳述或者你想像翻個古代社會係點，啱唔啱個意識形態啊？即係嗰啲真係好難搞喎，因為個科學同埋意識形態嘅搞亂啊。 同埋你一啲嘢，頭先阿 Jim Sir 講到話冇文字記載咩成嘅，我另外最欣賞嘅其中一個考古遺址。就話唔係研究人類，就話我講當年去東寧嘅時候，我順便睇埋，好多人係咪一齊我都唔記得咗啦。就去依個北京嘅周口店，而家好多人去北京冇乜人去周口店㗎。我嗰時去周口店啊，嗰啲係八十年代去啊。當時嘅周口店就同我傾偈啊，個負責人啊，那個博物館啊，我話有冇人嚟睇香港物？佢話你係第一個。佢話嚇，佢話咩人嚟睇啊？哇！依啲就成日得得堆嘅答案啊，就最多人睇嘅日本人。 日本人， 日本人真系叻嘅啫。我哋中國啲位置 嗱，日本人佢好早就據講係將嗰個周口店嗰個山頂洞人嗰個遺物啊，偷運咗喺二戰偷運咗日本 嘅。我哋因為睇考古地方啊，我哋真係好哇慨嘆，哇有乜咁勁？因為五十萬年前嘅馬騮，即係我哋嘅祖先啦，個北京猿人咧，原來佢嗰個山洞啊，嗰個遺址啊，裏邊搜出嚟嗰邊咧，佢哋住啊，你唔好當係馬騮，裏邊嘅擺設咧已經係有廚房、有廳房嗰啲咁嘅佈置，而且有空調，即係佢研究可以唔係天然嘅空調。 係， 哇！啲馬騮食炭喎，你唔好當佢係馬騮喎，真係。 佢唔，你唔能夠叫馬騮，佢已經係直立人嚟㗎啦，已經用兩隻腳企喺度㗎啦，咁 五十萬年前喎，不咁想像我哋歷史得幾 好似嗰陣時仲有用火係咪嗰個時候？ 係啊。 有火同埋有嗰個霧狀 啊！冇錯啊，真係咁勁嘅啫，已經啊！依啲咁嘅北京猿人五十萬年前，依家啲咁嘅智慧， 唔好笑我哋祖宗。 不過我哋咧亦都可以睇見就係話，隨住個社會慢慢咧就係發展嘅話咧，即係越嚟越多人去認識。即係頭先阿文教授講咧，就有好多年青人啊，投身喺考古工作、文物修復嘅工作啊，包括典籍啦，包括古物啦，咁呢個其實就係一個好嘅現象嚟， 非常之好， 唔需要羨慕日本人啊！我覺得 係 日本人咧，佢哋嗰個文化嗰個水平咧、教水平咧，其實佢哋一向咧都好重視呢、這個有一個文化嗰個差異，將來有機會。再 知佢哋好，因為我旅行就最中意去窿窿罅罅地方，去親都問咧都話有日本人 嚟嘅，日本人。你去新疆咧，你啊頭先講木乃伊新疆嗰邊好多噶嘛，絲路上高啊，一挖咗啲鄉民啊，我有位朋友咧就喺絲路嗰度咧就見到喂嗰啲人挖咗個木乃伊出嚟咧。佢自己咧就整一個木乃伊博物館，其實就冇保存嘅，任人去睇，甚至咧係冇嗰啲玻璃箱，係收五十蚊，五十蚊又去睇啊！咁如果俾我唔敢入去睇啦，即係嗰、那個定陵嗰度講揾到阿神宗嗰個遺體，係嘛？即係有時咧係我哋就有一種即係覺得不忍之情啦。但係你如果唔去研究一下神宗遺體，你唔知道喂明朝最在位最長嗰位皇帝係咁嘅貓樣嘅喎，係嘛？上次我哋講嘅時候咧，即係。阿天樂講起咧，好有趣啊，係嘛？ 嗱，這個、呢個咧就拆開嚟講，呢真係阿千咪剛你提到一點，我都身邊唔少朋友咧，佢想做大體老師，即係佢話我第日咧就將我遺體捐去俾醫學院，咁咧做大體老師。其實佢都係一種展示，即、就、係、是、促進一個了解、理解，即、就、係、是、其實個身體已經即係如果生命過去都冇乜用，但係佢仲可以做教材。咁啊，當然啦，我哋講緊嘅盜墓考古咧，嗰啲被埋葬嘅人唔係諗住自己做教材嘅，亦都冇諗過自己第日會咁樣俾人展示，體無完膚咁樣展示出嚟，仲要嚇真人，就唔係嘅。咁啊，但係我哋即係嗱，所以呢個牽涉到係屬於邊個嘅咧？嗱，呢啲嗱，譬如我哋話盜墓就係因原本唔係你嘅，但如果官方進行考古，佢又係咪盜墓咧？嗱，有人就真係覺得考古其實都係盜墓喎。 佢嗰啲盜墓嘅人咧，其實你不能夠否定咧，佢哋好多都係想揾錢嘅。 既然是揾錢的話咧，頭先我哋講望聞問切咧，望同埋問啊，都是咧透過一啲觀察啊，或者係間接嘅途徑去揾。有陣時咧就係揾咗啲佢嘅後人仲在世啊。 嗯， 你即係好似東陵被掘嘅時候，溥儀幾激氣啊？係 啊，係啊， 溥儀啊向北啊痛哭流涕嘅，非要報此仇不可。雖然佢報唔到啦，係咪？即係如果有後人喺度嘅咧，嗰、那個墓啊，就應該。嗰、那個擁有權應該係屬於佢後人， 係啦，即係嗱呢度就有一個即係道德嘅問題啦，嚇啊，即係就係點解又唔係屬於你墓咧？可能係佢嘅宗族嘅，咁但係咧，如果佢成為國家考古嘅項目咧，就你就要俾佢做咩都要噶啦，譬如話考量嘅即係點樣發掘點樣展示，就唔係你嘅咯。咁啊，呢度係有冇任何法律嘅保障咧？ 這個呢即是說就算內地來講它都是一樣的，如果那個墓有主的它就不會動的了，不會動的，除非你那個主人呢，就好像香港那樣嘛，有很多歷史建築你政府說是一級二級三級、 嗯、 你都要問過有主人的嘛、 嗯、 那個主人肯不肯賣給你、嗯、好像、那個景賢里、啊、都要跟政府呢討價還價之後用多少會價值多少錢，政府賣了它、啊、這樣呢就在法律上高解決了這個問題、嗯、那內地呢就它兩種情況的嘛，一種就是說政府呢那些專業的人員呢它是從文獻那裡他找到個墓在哪裡，他要發掘、 嗯 啊、這個呢一發掘的時候墓上高那個植皮呢已經是種了田的了、 嗯、 正內地呢就有法例呢就是賠償的，當然賠償是不是滿意呢、 嗯、 那個田主多數都不滿意的了， 是無價的嘛其實 但是法例呢就起碼在這裡來講呢都算是比較文明啲咯， 係係嗱，我呢度咧又想提翻咧所謂盜唔好話盜墓呢啲考古發掘同道德嘅關係。又啱去完温哥華啦，咁、嗯、我哋都知道卑斯省咧喺今年咧早期嘅時候咧就發現咗幾個即係嗰啲喺天主教以前天主教嘅有啲孤兒院啊，咁啊原來喺地下埋藏咗大量。嗯即係好幾百個細路仔咧，就係啲土著嘅細路。當時其實都幾，即係個帝國主義或者殖民主義嘅期間咧，都係好 brutal， 我哋話好殘忍嘅，就係、是要將啲細路仔離開土著屋企再教育，或者咧就要哋分離，咁啊加以控制啊等等啦。咁可能營養上或者管理上或者甚至有冇虐兒嘅情況唔知道。咁但係等係無獨有偶，點解會有成二百幾個屍體，唔係淨係一個地方？咁咧，當我去啱啱呢一段時間去咧，我就發覺好多博物館咧，佢門口咧都掛住一啲紙，即係俾你一啲紙，就話我哋咧係會想紀念呢一班逝去嘅小朋友。如果你有咩心聲咧，你就寫出嚟。咁雖然我都係個遊客啫，我就見到一個個掛住一啲心形嘅紙張咧。有些人就寫大大的 sorry 呢個字，有些就是祝福你在另外一個時空快樂生活咁樣，即係每人都有很多感受要寫落去。咁呢個就是最基本的他哋覺得道歉的一件事。咁原來亦都在法制上咧，就係佢哋以前嘅所謂 native 啦，嗰啲 aboriginal 原住民咧係好多優先權嘅，即係譬如房屋啊，即係稅務啊，教育啊。即係佢哋都會有多啲嘅利益，即係 privilege 啲佢啲利益，即係作為一種補償嚇。咁呢個就係發現呢啲墓嘅時候之後衍生到嘅好多倫理嘅問題嘅。 係 嚇，咁啊呢個係近年嘅一個好顯著嘅例子。 美加嘅情況咧，就佢因為美加係佢哋嘅國家發展嘅時候咧，對當地原住民啊嗰種嘅壓迫啊，呢、這個咧其實就係喺歷史上嚟講，呢個同考古關係相對嚟講係細嘅。 嗯， 佢係本身就係一個殖民者發展嘅時候咧，對當地人嘅一種嘅壓迫咧，呢、這個係 控制 啦，係歷史嘅事實嚟嘅。 係 今日嘅人咧，懂得係反思對在生嗰啲人啊，即係當年嗰啲原土著咧，佢哋嘅後人咧表達一啲嘅心意，呢、這個都係合適嘅做法。 係啊， 咁、 啊、 我哋中國有冇 反省？ 喺我哋中國個歷史發展裏邊咧，周邊嗰啲民族咧，其實咧就都係受到我哋壓迫嘅。咁、 嗯、 但係中國同殖民者有啲唔同，因為一來我歷史耐啦， 我哋嘅中國嘅歷史咧，一方面係軍事上高嘅擴充，另一方面咧就係教育上高，係一視同仁嘅。 嗯， 同呢個美洲嘅殖民者好唔同，南北美洲咧嗰、那個殖民者，西班牙人又好，荷蘭人又好，英國人又好。他们去到的时候明显他们就因为其实整个时代十七六世纪到二十世纪这段时间这五百年是西方的帝国主义发展的阶段。他那个时候是这样的现象都没办法。这是 明白的。其实殖民和考古的关系都很大了，陈日飞。就是因为殖民者去到其他地方，即係佢要對個地方作出了解啊等等咧，同埋佢哋亦都有先進嘅科技或者係呢啲所謂學問咧去進行，咁或者甚至大英博物館嚇、啊，即係你大部分嗰啲可能都係咁樣移過嚟， 掠奪翻嚟嘅係嘛？全部啲嘢真係。 埃及嗰啲咧， 八國聯軍就係一個當時一個好大嘅一個盜墓事件啊！就係八國聯軍搶翻啲嘢翻嚟。 其實咧就係、是、我哋譬如頭先我哋提到孫殿英咧，發掘東陵咧，其實東陵就唔係淨係孫殿英發掘，後來咧亦都有兩次喺呢個1949年以前啊，仲有兩次大發掘。孫殿英嗰陣時發掘咗乾隆、慈禧兩大墓之後咧，順治冇喐啦，但係咧康熙嘅墓後來俾人喐咗，同治、咸豐嘅墓嗱，慈禧咧佢嘅好姊妹慈安。亦都係喺二戰之後係俾人發掘咗嘅，嗰、那個摧殘咧真係好大。我諗清朝人佢係諗唔到啊，當年咧馬蘭峪嗰度咧個風水咁好，但其實到後尾差唔多咧，佢超過一半嘅皇帝嘅陵墓都俾人發掘咗。 佢嘅陵墓去咗成250年嘅，清東陵啊，花咗成250年嘅時間嚟起 嘅。如果你計錢仲不得了，淨係慈禧佢講話。佢嗰個墓葬啊，價值都係2000万两，當時2000万两幾多錢啊？即係清朝當時乾隆之後啊，大概一年個國家嘅使費係8000万两。 嗯， 你諗下一個墓2000万两，四分一嘅國家嘅支出。我哋而家中國啊，成個國講緊，如果你話我哋幾多萬億啊，咁嗰度就係、是。四分一喎，係嘛？咁所以這個呢個咧，從某個角度嚟講咧，對老百姓嘅掠奪咁多，後尾得到咁嘅結果咧，其實都係好自然嘅事。 佢仲諗住 永生。同埋你有時個盜墓咧，除咗因為可以能夠引致發考古之外咧，好多時期都有一個政治形勢嘅需要。 嗯， 你舉個例啦，我哋講吕氏春秋就记最早期记载盗墓最多就吕氏春秋。你见到当时期啊，战国时期宋文王啊、齐庄公啊呢啲墓都俾人盗咗噶。然后咧就话秦朝嘅所有帝王，秦惠王、秦昭襄王、秦武公全部都盗嘅。其中一个秦始皇我盗嗰个人咧就叫项羽。佢唔止止盗晒啲嘢，跟住一把火烧咗啊！ 系 呢、這个就系项羽就系一个盗墓者，佢有问题系出于政治需要就烧咗你个秦始皇嘅墓， 亦都有复仇嘅意味嘅。 有复仇啦， 因为项羽佢唔肯留喺西安啊嘛，唔留喺长安，佢走翻去彭城啊嘛。其实啲人历史史记 嗱，又亦都发觉秦始皇个墓有机关喎。坐嗰啲暗中啲功劳啊，射你噶呢度有流沙噶。 有流沙、有巨石啦、有水銀啦、等等咧，都係有毒嘅。 嗱，所以盜墓嘅歷史咧，可以出好大冊啊！嚇，好多故事講嘢都各有動機，同埋佢嘅存在一定有佢嘅功能嚇、啊，又一路都唔杜絕嘅嚇。咁啊，新聞報告之後，我哋再進入第四節最後嘅廣東廣西。今日電話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第二阶段的5000元消费券将会在暑假发放，可望为传统黄金消费档期带来更大助力。今个星期将会公布发放详情。他话，储值支付工具营办商总数增加至6间。相信將會有新一輪宣傳攻勢和優惠吸引客戶。 十分希望透过可以转会的市场力量，令消费券发挥更大的杠杆效应。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怎样拿捏行政长官向中央和香港特区的相负责特色是一个大挑战，但他任内向中央反映并争取到中央支持的看法，大部分大家都看不到听不到。例如香港国安法的草拟过程中，他和律政司司长、保安局局长向中央反映很多意见，中央亦都接受了绝大部分意见，否则一条全国性法律马上在港实施会出现很多困难。林郑月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绝大部分香港人都爱护国家、忠于国家，以自己作为中国人而自豪，只要不涉及政治性或者很容易被扭曲为压制、削弱港人自由的事，大家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所以未来要做好教育，提升青年对国家的认识和民族自豪感等。立法会三读通过取消强积金对冲的条例草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网志说，在下一个立法年度，政府会提交另一条法案，推行协助雇主储蓄以支付遣散费、长期服务金的专项储蓄户口计划。罗志光说，劳工处会设立一个资讯系统，处理专项储蓄户口计划的运作，并准备为雇主提供25年的政府资助和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协助雇主更加清楚掌握取消对冲安排。他指出，取消对冲立法之后，还有大量广泛而深入讲解的工作要做，不过并不一定要即时开展，而是要在法例实施前一个合理的时间进行。他认为坊间有不少分析讨论，导致不少雇主误以为取消对冲的影响极大，他又质疑员工搏炒的可能性。对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形容房屋土地问题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行政会议成员黄国健相信下届政府未能够在土地房屋政策乘凉，而且要处理剩下的问题，又说安居乐业才能够令年轻人留在香港发展。另一个行会成员林建峰说，政府首要是重新规划北部都会区的土地发展，然后再起屋，希望五至七年有成果。他认为不一定只是叫年轻人回大湾区发展，但香港必定要创造更多好的机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本周中期天气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叶玲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噶。龙尾排到和富中心，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和富中心。另外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康乐园对出亦都有交通意外，一带都是比较挤塞，揸车朋友经过记得要留意返现场的交通指示。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有中九龙干线工程，去大角咀方向介乎中方街至到窝打老道之间的部分快线是需要封闭。另外黄大仙的翠竹街亦都有渠务工程，直至到下午四点，翠竹街近住彭城苑的一段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时代广场，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畅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立法会大会审议取消强积金对冲的安排，工联会立法会议员梁志远 纠正翻，令到香港的打工仔咧未来嗰个退休保障真系落实，雇主雇员亦需要供款，令到个制度更加健全。 自由党主席邵家辉， 疫情嘅情况啦，有好多商界都系面临结业同结嘅考虑，咁系咪一个合适嘅时间咧？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纪念，岁月留身边，开始得忘心念，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坚立每一天，寻望这地长跑，尽全力领先。 2022投资市场瞬息万变，港股由早前跌跌不休到近日反复上升，下半年可不可以提高一线？ 21年年初开始其实已经反复咁跌，很多股票的估值已经打到很低，政策面是一个明显的改善，港股是真的值得要看回好一点。 一桶金6月18号下午举办第三场2022投资月论坛，请来中原资产管理联席投资总监洪龙全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两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最后一节广东广西啦，今日题目咧就系盗墓与考古啊。直播室里边有詹益光、岑日飞、文杰华嘅。咁有一位听众咧就已经等咗一段时间啦，我哋先听听佢嘅意见啊。阿李生嘅， 系早晨， 早晨，李生系， 早晨， 请讲。 早晨，各位主持人， 系。 我咧就系想讲咧，个考古学家咧，首要嚟讲咧，佢唔可以系一个收藏家。假如果佢系一个收藏家咧，变咗佢有一个倾向。咁第二样嚟讲呢，就係话我哋唔單止呢係要收集一啲嘅器物啦，仲要呢主要嚟讲就係嗰种器物附近呢嗰啲嘅泥土啦，甚至乎个空气啦，假如係有水嘅，咁就更加要收集埋添。 如果以點解呀，點解水咁重要？ 水呢亦都係一个一个好主要嘅载体嚟嘅，睇下佢附近咧有冇一啲嘅例如金属物品啦。而嗰啲嘅金属物品咧，并不是嗰个泥土本身有嘅，而系可能系嗰啲嘅墓葬者带咗入去嘅。咁如果以近代嚟讲咧，亦都系会尽可能啊，系收集埋附近嘅空气。咁。泥土、空氣、水分呢啲都係要收集嘅。咁以翻係喺南美洲啊，佢哋係考古經驗就係話，甚至乎佢哋好著重咧，係會人類嘅排泄物啊。咁如果能夠係揾到一個排泄物嘅收集點咧，係更加好。咁直情係。嗰一個族群係佢哋嘅 生活起居啊、健康情況， 全部咧都可以喺嗰度揾到。另外仲有一個最重要就係話，點解佢哋會有一個 排泄物的收集点、啊 嗯 啊、如果是那个的族群的文化水平低呢，是没可能有一个排泄物的收集点的、 嗯 啊、这个是要有翻相当的文化水平呢才会有这样的思路出来、啊 嗯 嗯啊、第二呢，我就是想讲回就是说是中国近代或者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可以这样说，他们最通行的一个叫做洛阳铲，就是呢是发掘一些的墓葬呢必备工具、啊、即是当然来说就是说很多时候、做些盗墓那些呢都是些农民、啊啊、我不用种田的时期这样说就去盗墓咯、啊，咁呢個變成係佢哋一個好正常嘅經濟活動咁樣嘅。嗰、那個洛陽鏟咧就一個好似一個長嘅瓦片咁樣嘅，啊係鐵製嘅。咁、那、嗰個洛陽鏟咧，你除咗可以叫做小規模嘅發掘之外咧，主要功用咧係當你入咗個地窿之後咧，你可以打橫而向前插，睇下可唔可以插得到。探得到入面有冇一个大嘅空间，如果系可以有个大嘅空间，可能入面咧系有一个大型嘅墓室嘅，咁可能啲宝物咧会入面都唔定嘅。 系， 咁我讲人多。 系好多谢李生吓，好有经验啊，吓同唔同意啊？ 李先生讲嗰个南美考古咧，我唔系好认识啦，即系嗰个。那個排泄物收集點呢個講法都好有趣，不過佢提到洛陽鏟咧，其實咧就呢個洛陽鏟歷史啊唔係好耐嘅，應該就係喺清末民初嘅時候咧流行嗰啲盜墓者用嘅一種工具。 嗯、 在洛陽鏟之前咧，盜墓者好多時就用鐵鋸，咁、 嗯、 佢認為嗰度地方懷疑佢係下邊地下有一個墓葬咧，用鐵鋸咧伸入去，當然要敲啦。如果敲到內，敲到有空位，因為你冇阻力啊嘛。咁佢咧就會開一個窿之後咧，再挖開一個細嘅窿，再揾一個身材矮小嘅。就掉咗佢入去，掉咗佢就能够将嗰啲细件嘅攞上嚟就攞上嚟。咁喺呢度咧，我想讲翻咧，就系盗墓嗰啲人好多时咧系家族血缘、 哦， 有血缘关系一齐作业嘅。点解咧？因为盗墓其实好危险，因为如果佢揾到个有空间咧，嗰、那个墓室嘅墓顶。同埋嗰個地面咧，可能有幾米咁高嘅，就係依啲豪宅嚟嘅嚇。 係冇錯。 咁如果你一落去咧，個人捐入去之後咧，係要靠繩吊佢落去。 冇錯，即係玩特技咁啊！ 佢就揾到嘢，摸到啲。頭先我哋講望聞問切，嗰、那個切咧就係去摸有乜嘢嘢。係。你摸咗之後咧，就吊翻上嚟，吊翻上嚟上曬去上邊嗰個人。嗰條繩佢唔拉埋個人上嚟咧，都有呢咁恐怖噶嘛？所以有時考古客發掘咧，發掘到佢唔係屬於嗰個墓嘅屍體。 冇錯， 好 恐 怖啊！ 好、 啊、恐怖。 頭先阿岑日飛講過有機關噶嘛？ 係啊， 嚇、啊，即係早期嘅古墓都會有機關嚇。咁啊， 有毒啊！你好似啊法老王佢哋，我哋去過依個埃及啦，有啲考古學家咧，佢唔夠專業啊。佢嗰啲考古嗰啲墓壁嘅咧，佢用手摸咗摸啦，翻嚟就染咗怪病。 唉， 嗰度又有毒噶， 有好多菌， 有毒有菌， 好多嘢系冇错。啊，有一位老先生咧都等咗一段时间，我哋听听电话先吓。老生早晨， 系你好， 你好， 系 请讲。 咁咧，我都想提一提，即系以我嘅认知咧，即系我哋中国考古咧，即系好多人咧就话系由嗰个甲骨文开始嘅，即系发现咗甲骨文咧，咁大约系。即係上兩個世紀咧，1898咁上下，即係嗰個國子監製酒王義榮啊，佢自己煲藥咧，就嗰啲所謂叫龍骨咁啊，咁咧就揾翻藥渣，見到有啲刻咗啲字喺度，咁嚟開始，即係咁簡單嚟講，就由佢開始，咁發現到中國嘅考古學咧，就開始由嗰度開始，即係嚟而家都係百零年嘅啫，唔係好耐嘅啫。 嗯。 咁後來即係經過佢嗰啲，即係佢啲佢嗰啲故事啦，咁有幾個好出名嘅 學者咧都係用個糖糖字名咧，鹽糖、選糖啊、灌糖啊嗰啲咧，咁咧就係、是、經過佢哋整理咧，咁比較合格發文咧就比較即係清晰咗拎咗出嚟啦嚇。咁即係我覺得，如果唔提甲分文，好似喺即係中國考古學有個閃失啦嚇。咁、咁另外咧，即係因為都有幾樣嘢講啊，唔講咁耐啦。咁你可以第揾嗰個題目嚟講啦。最初唔係叫甲分文嘅，叫龜甲文，好多個名嘅。有個報紙佬後來用咗呢個名之後先至用呢個名嘅。咁、最出名就係董作賓啦，即係現堂佢發現到，尤其是佢最大嗰、那個嗰嚿嘢發現咗嗰、那個。嗰、那個符號啊，係啦，符號嘅我關於寫符號嗰啲嘢就係一個驚人嘅發現啊！即係武丁嗰個其中一個妃子啦，又係祭司，又係將軍，又係好犀利嘅呢個人。後來亦都發現到佢嗰個墓葬有佢啲青銅器刻咗佢個名咁犀利嘅。嗱、呢個人中國第一個好似差唔多即係女強人、女嘅王咁上緊嘅呢個人，應該即係讀歷史嘅人，尤其是嗰啲。即係嗰啲才女女士應該留意一下呢個人，因為都有好多資料嘅。咁另外咧，我有幸咧就喺80年代嗰陣時候，我都讀緊大專啦嚇。咁讀中文咧，有啲機會咧就去河南嗰度參觀。咁啊，落過一個漢墓，咁咧就叫做墨縣打鼓亭漢墓，喺河南嚟嘅。咁啊，近住開封附近啦。咁佢啱啱開咗，其實即係清咗啲文物啦，兩個墓。咁呢一個咧就係即係個主人男性，一個女性。女性嗰就冇乜嘢嘅，即係泥土，然之後有啲壁畫或破損咗。嗱，但係男嗰個就唔同啦，佢就全部用啲裏邊用石嗰啲黑色嗰啲黑碑嗰啲石嚟啲砌嘅。咁啊，推開咗道門之後咧，即係道門矮啲，要捐入去一米丁方度咧，捐入去，然之後裏邊係企得起人。咁咧，所有牆壁就畫即係黑曬啲壁畫，唔係畫嘅，就黑落去嘅。咁我當時就啱啱嗰陣時。都流行傻瓜機噶嘛，我就都影咗啲壁畫，但係唔知點解翻嚟係嗰同曬唔到出嚟，好得意。 我有啲朋友就 佢用閃燈，即係佢用嗰啲所謂單鏡反光機曬到喎，係我嗰啲唔得，其他得喎，因為其他影其他嗰啲即係河南好多宋北宋嗰啲皇陵嘅永定陵咩陵嗰啲咧，嗰啲。搭車經過當時咧，即係見到兩邊好多嗰啲所謂啲石大石頭嗰啲石像石馬嗰啲就係嗰啲皇陵嚟噶啦，冇人嚟嘅，喺啲荒田嚟嘅。好，即係嗰個時代，正話兩位專家咁講咧，揾嗰啲文物係唔難嘅。我哋都中意捐去摩羅街，咁喺摩羅街有一段時間都買咗好多銅鏡嘅，唔難買嘅。咁甚至嗰啲盜墓嗰啲嘢咧，譬如嗰啲墓獸啊咩，我見過嗰啲人。攞上嚟賣，點解喺嗰度會集中呢？因為近三角碼頭，嗰啲漁船大陸啲漁船落嚟，嗰啲漁民就托嗰啲人，有啲即係走私或者咩，咁就一個袋一個紅白藍袋孭住，咁就冚冚咧走上摩羅街就擺低，咁有啲人就抽到嗰啲人就嗱嗱聲，佢唔俾你睇噶啦，佢一知道嗰啲嘢咧，佢即刻問你呢包嘢幾多錢，跟住就去叫佢 好快係咪？流動都好快， 即刻去銀行撳擊就俾錢佢噶啦。 哦， 成袋攞走翻去先至，即系大概同佢几多钱，等佢又快快脆脆，即系卖咗啊，算又吓佢话有警察嚟啊，咁嗱嗱声几多钱，咁啊呢堆嘢卖咗，咁啊走噶啦，好快噶， 系 啊，咁咧就仲有一样咧就系、是，我都唔信，我有一次喺南海咧开展览咧，咁我同埋啲一两个人咧，咁啊请啲嘉宾有个老人家咧就倾开偈食饭，咁佢话佢有好多文物。佢話青銅器都有成噸，咁我覺得佢係講大話啦，誇張啊！咁啊食完飯咧，我就即係好有禮貌咁邀請佢話：你可唔可以帶我同去睇下？咁佢又肯，因為我係主人家嘛。咁啊去佢有兩間嗰啲即係自己起嗰啲屋，真係有咁多嘅。原來嗰、那個人咧點解會有咁多咧？原來佢年青嘅時候咧，就喺嗰啲即係河南啊，即係嗰啲地方咧。是做嗰啲文物點咧，收嗰啲爛銅爛鐵嗰啲嘅官啊。 哦。 咁佢收咗咧，佢就照翻原價幾蚊一斤咁稱咧，咁佢就揀起曬嗰啲青銅器啊咩乜文物，咁啊自己放大假過年啫，揾請架車咧，請啲同事就同你車翻嚟嶺南。咁啊，其中咧我親自睇到有至少有兩套編鐘，就好似即係嘅即係河北嗰、那個。 那個曾侯乙嗰啲啊，其中有一套仲係雙陰宗。點解我一睇雙陰宗，我一講嗰個人，佢都即係嗰個老人家都知我識啲嘢啦。佢仲俾個取個原裝俾我出，俾我敲下添。 係。 这个经历我都很特别，所以 跟 大家分享。 是好，多谢你老生，这个真是以前的那种运作。但是今时今日会不会还是，我不知道摩洛哥现在买什么，我又最近没去。但是我想都挺难再好像以前那样上船上水，这个已经完全法律化，可不可以这样说？ 香港的走私呢，其实文物走私呢，其实由来已久的了。我听啲海关朋友讲走私嘅嘢，唔知真唔真啊，听闻嘅啫，就係话佢捉到一件呢，就係同时走漏一件。所以呢，其实今时今日你去荷里活道啊嗰啲文物店呢，你问下佢个嗰啲文物嘅来历呢，大多都讳莫如深啊，唔讲俾你听。 冇错冇错。 八十年代我听一啲朋友佢从事文物店嘅工作嘅呢，佢都话你心目中有啲乜嘢嘢你想要，你开个声，你出得到钱。佢就可以揾到你。咁 你有啲人话：喂，嗰样嘢而家摆喺某某内地博物馆，系冇问题。其实咧喺上世纪八十年代或以前咧，内地好多嘅文物单位啊、博物馆啊，经费不足咧，佢亦都好难保咧有一啲人监守自盗。 系 咁，香港咧就系一个文物集散地。你话唏嘘，确实系。值得唏嘘，我哋中国文化花果凋零咧，喺文物上高咧系如此， 见到冇错。但系咧，我又觉得好有趣。头先你提到九龙剑啊，吓，其实文物有自己的命运嘅，你就觉得有啲神秘性。你想收藏佢咧，佢又唔俾你收藏到啊。咁你以为可以得到佢咧，佢自己又会唔见咗啊。譬如头先你讲大立俾呢个。蒋介石希望就将呢个九龙宝剑俾佢啦，其实都后来即系俾翻佢陪葬咧，都唔见咗嘅吓，不知所踪。咁所以咧，即系追寻呢啲佢想唔想俾你收藏嘅一种神秘性啦，都系好特别嘅一回事啊！我唔知道你信唔信。 嗱，头先老山讲起嗰个甲骨文咧，咁啊容许我做一个预告。 哦，好。 因为下个礼拜二咧，又会讲。个题目就讲呢个国学大师啊张太炎。 哦， 张太炎咧就认为甲骨文系造假嘅，咁咪四堂主任系研究啲甲骨文系嘥气嘅，研究啲假嘢。咁啊，下个礼拜二会讲下，因为点解佢系国大嘅博学咁啊，研究博学咧，佢话全冇可能嘅，呢啲甲骨文系假嘢嚟嘅，全部嘅呢个问题而家成为。我哋都话个个都讲甲骨文啦，好影响好大啊，可以讲下噶礼拜二。 头先阿老生咧提到四堂啦，系嘛？咁但系好似漏咗讲阿刘铁云喎，系嘛？因为最初咧，其实除咗黄以荣之外咧，刘铁云本身即系刘岳。 刘国即系土产游记嗰种嘢， 老陈佢亦都系一个收藏家，亦都系好，佢用自己嘅钱咧去保存。咁呢样嘢咧，就后来就俾嗰啲考古家咧睇到之后，即系发觉上高嘅文字系好多可以补充商代历史嘅不足嘅。今日嘅考古咧，再经过政府派专家去咧，其实而家嘅嗰个甲骨文咧达到20多万片。咁呢啲里边亦。而家裏面嘅文字仍然有一大部分咧，都係未曾解讀到嘅，仍然要繼續努力。 我覺得好滄桑啲歷史嚇，即係譬如喺文革嘅時候咧，破壞好多。咁但亦都有啲有心人咧，將佢保存。咁其實唔係淨係中國嘅，譬如喺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嘅時候啊，去到巴黎嘅地方，都係有啲收藏家或者博物館長咧。誓死去保护呢一啲好珍贵嘅艺术文化遗产啦吓，咁呢个咧就系、是、有时就唔系净系话一种意识形态就要将佢完全即系扫荡，因为呢啲嘢唔可以再翻转头，即系好难有。譬如咧，我睇资料都睇到王公望嘅，我哇好劲嘅一级文物嘅个幅画啦，即系呢个 富 春山居图啦，佢都分为两节啦，即系一节喺台湾啦，一节就系喺浙江博物馆啦。咁啊，即系有时你唔可以摆埋一齐，都系一种可惜吓。咁啊，都希望咧，即系有时有呢啲咁嘅价值嘅重视系超越咗政治，即系可以将佢哋摆埋一齐。 現代嘅中國人咧，就隨住嗰個社會開放咗啦，即係呢一樣嘢應該我哋要樂觀嘅。 係， 將來一定係對嗰個文物嘅尊重咧，同埋保護咧，應該就會越嚟越好嘅啦。咁頭先我哋提到咧，就係話文物嗰個命運啊，有陣時咧，有啲人都會講到一個好吊詭嘅現象，就係你出咗國嗰啲文物。佢喺外國博物館裏面咧保存得好好， 係啊， 係嘛？好似嗰啲白書。如果你係經歷咗我哋呢幾十年個政治動盪，好多嘢真係冇曬。係 冇錯，咁都有啲咁嘅結論。 同埋有啲嘢咧，啲文物咧就同盜墓無關嘅，亦都同無政府開掘無關嘅，而係純粹一種意外。嗰、那個例子就係話咩啊？就是、以色列嗰個死海個古卷， 古 卷話事咁同曬，係純粹係一個牧羊細路啊，牧羊嘅時候唔見咧，你跌落個山路度抌嚿石落喺度，聽到聽一聲，啊裏邊有嘢，即係呢啲係純粹係意外嘅。 但 係 你話係咪意外，抑或係等緊俾人揾咧？ 啊， 呢啲係真係你就可以將佢神秘化、 聖經嘅歷史全部改寫曬， 冇 咗 冇 咗 冇 咗， 係。啊，時間關係咧，都講一句啦，故宮就嚟。香港的故宮博物館7月2日準備開幕啦，咁啊佢個角色會唔會都係啊頭先我哋嗰啲關注啊，將佢組合埋一齊，或者令到喺香港都能夠睇到一啲話即係一級嘅文物啦，咁呢個都係好重要嘅功能，所以50蚊、120蚊都唔係一個主要嘅關注啦。咁啊，唔係講下十九。 咁咧喺播歌之前咧，我哋。就會一間我哋會下星期一咧，就馬鼎盛先生、馬恩慈先生同埋劉蘭昌先生咧，就會有一講一個題目叫《論窮國》嚇。 窮國 係啦，窮國啊。 咁咧，以下嗰首歌大家都耳熟能詳，呢排都聽得好多啊，唔需要介紹啊，一聽你就知係咩歌啦。好，下個星期見，拜拜。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才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常逢爱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让我心路待迎坚毅，待迎坚立每一天，而梦想的回音中可听见。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